我的心痛在心里，因为你不了解我。我的心痛在心里，刚好在我心里头。我的心痛在心里，因为你跟别人走。我的心痛在心里，希望你想要回头。 我的心痛在心里，因为你不了解我。